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来到东吴，舌战群儒。张昭张子布问诸葛亮是不是在隆中的时候曾经自比管仲乐毅，而诸葛亮则回答说这只是自己的小可之比。那么东吴的群臣听了诸葛亮的话之后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江东这些人呢坐更坐稳了，本来呢就不想迎接诸葛亮，诸葛亮一进来，这气质光辉，唰下大家伙站起来迎接。现在刚坐下，坐下完还没坐踏实呢。张昭这头一句话，诸葛亮噔就回来了，小可之比也，往小了比。大家伙自个儿都站起来，那意思您往大的比，比谁呀、啊？管仲乐毅往小了比。大家伙全都知道，管仲贤相，40年执政，强大齐国。成为春秋头一个霸主了得吗？燕国大将乐毅一仗打下齐国70座城来，用兵如神的战将，你能比成管仲乐毅，你说是小可之比也。你诸葛亮往大了比，比成什么呀？大家伙不瞧诸葛亮，全看张昭。子不畏心说您问吧。诸葛亮这么一瞧，好，大家伙不瞧我，先问张昭，我听张昭说什么。张昭眼睛往下瞧着，孔明先生，晋文刘益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似与席卷荆襄，今一旦一束曹操，未审是何主见呢？我不是问实了你，你不是比管仲乐毅吗？管仲乐毅这么大本事，今天我含着含着你，说我最近听说刘益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三顾茅庐。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说我刘备是鱼，孔明先生是水，鱼有水我就活了。想什么呢？私欲席卷荆襄，一下把荆襄唰荆州42州县就都归刘备了。私欲席卷荆襄，唰这卷起筒似的，唰就把荆襄给卷过来了。今一旦一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怎么归曹操了？我拿这话寒碜你诸葛亮。诸葛亮这么一听差点露出声来。好啊好啊好啊，子布先生，要以我看，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 本来大家伙都瞧张昭的问得好，诸葛亮这一句话啪易如反掌，乌关起汉上之地易如反掌，啪一分八指荆州就归我了。大家伙这一步的唰又奔诸葛亮来了，跟一炸弹似的，跟一把盐似的，往油锅一撒，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曹操大兵500,000大兵南下的时候，他也没想到易如反掌，也没想到刘琮归降，刘表正好死，也没想到荆襄没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荆襄事业，而且得了荆襄水旱马步军将近300,000，楼船大转船一共得了7,000多只。曹操也没想到，人诸葛亮说了，乌关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八一翻八的荆州就归刘备了。我主刘豫州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之。刘琮如此听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必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这等闲就指着那张昭去了。您想，张昭旁边这些人都不是傻子，那都是孙权的谋士，刚才小可知彼也啊，后来一翻巴掌，等闲，以张昭为首的我们这些人都是等闲，等等于的等，这边闲闲着没事啊，这很好理解是吧，等闲之辈。说我诸葛亮看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一翻八指荆襄之地就归刘关张了，归我家主簿刘皇叔了。我主刘豫州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之。诸葛亮说的是实话，说舌战群儒，你说诸葛亮跟张昭这胡说八道这不行，你得摆事实讲道理。确实刘备刘玄德在刘表死之前，刘表派人去请连着印儿的诸葛亮陪着到了荆州，到了荆州之后，刘表病入膏肓，兄弟你来了，把荆州给你吧，曹操大兵南下了，你俩侄子不行。刘备不敢接，刘备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职，所以说我不行，我一定保着我的侄子稳坐荆襄。这事是真的，我诸葛亮不是编的。所以说故立辞职，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刘备姓刘，刘表也姓刘，都是汉室宗亲，我能借机会把同宗之业他印去葛楼，我把这印拿过来，那不是我刘备干的事儿。刘琮如此听信佞言，暗自投降，没想到刘表一死，刘琮归降，刘备确实不知道。年纪轻轻14岁接替父亲的事业，奉母命归降曹操，结果娘俩被曹操所杀。刘琮如此听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曹操唰一来，把公子刘琮杀了，荆襄这些人一归降，曹操轻而易举得了荆襄的事业，得了荆襄的水旱马步军，得了军心的粮食，得了荆襄的水军，得了荆襄的船只，致使曹操得以猖獗。如果曹操没有这一步，曹操不可能强大的那么厉害，500,000大兵南下。后来周瑜也给分析了，北方来的兵不惜水战，不会在水里打仗，宣武池那么小地方训练水，就跟划船玩似的，在北海划了半天就上打仗去南海，那行吗？那根本不可能是吧，到了荆州了就行了。蔡瑁张允虽然不是大军事家，但是训练水军也训练了不是一天两天了，7,000多只战船，你曹操现打造得打造到哪天去？所以曹操有了这么大的势力，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那么我家主公现在兵屯江夏郡干什么的？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没工夫告诉你们，这边等那边闲，你们就闲着去吧啊。江东这些谋士这么一看，诸葛亮挺能说呀，又小可知彼，又等闲之辈也，一翻八指就得了，可又这么仁义，又不拿曹操得以猖獗。大家伙要看张昭，那爷们儿赶紧说了，您得把诸葛亮怼回去，您不怼回去怎么那么怼呀、啊、是不是？张昭脸都红了，张昭心说，你不是说能够比管仲乐毅吗？我拿管仲乐毅把你给压回去，你说我是等闲之辈，我这等闲之辈我就让你好好尝尝。献上 啊，子布先生有话请讲。孔明先生若此时先生言行相违也。先生自比管乐，管仲向皇宫霸诸侯一匡天下，乐以扶持微弱之焉，下齐七十余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庐之中单笑傲风月，抱膝微坐，今既从事刘益州，当为兴生命，兴利除害。且刘益州未得先生支持，尚且纵横寰宇，隔据城市，金德相胜，人皆仰望。虽三尺同盟，亦为彪虎生敌。将见汉室复兴，曹氏既灭矣。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以为佛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整民于水火之中，挫天下于任席之上，在此时也。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抚孤子以居疆土，弃心夜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管仲乐毅果如是乎？因直之言，幸勿见怪。不说到这儿，您再瞧东吴这些谋士，刚才都这样等闲之辈吗？全这样了。对，问他，拿你的拳头打他，不行，拿他的拳头打他，他就没得话说了。就是刚才我说的，以你之谋攻你之盾，你说的你比管仲乐毅的，咱比比管仲乐毅。说若此时先生言行相违也，你说的跟你干的不一样啊。说有人说了，说连立中你说三国啊，你说点白话是吧，你别老一来和你喝回背是吧，人给你拍一巴掌。你说白话，其实白话更好说。所以说不是咱们诚信文雅啊，这个北京评书呢背口背的最好的那就是李新泉先生是吧，那背起来话来，而且这好多文化勾出来以后再说一些俗语解释出来，让你听着这语言的美，说明中国的文化底蕴，说明中国的言辞话谈话语那么高尚那么优雅。人张昭说了，若此时先生言行相违也，说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先生自比管仲，你把自个儿比成管仲乐毅，管仲向皇宫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扶持微弱之焉，下齐七十余城，此二人者济世之才也。不错，管仲乐毅相当了不得。先生在草庐之中单笑傲风月，抱膝微坐，说您种完地了哈，这个都知道您耕种除刨啊，在这种完地了，回家沏上一壶茶，往这一坐，抱膝微坐，我比管仲，我比乐毅。先生在草庐之中笑傲风月，抱膝微坐，您比成管仲乐毅。既然这样，今既从事刘益州，您保了刘备了，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您干嘛呀？为生灵除害，剿灭乱贼，你把曹操给灭了，这才对呢，啊！您把自个儿比成管仲乐毅嘛，笑傲风月嘛，是吧？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应当干这个。我给你分析分析，你怎么比管仲乐毅？且刘益州未得先生支持，尚且纵横寰宇，隔据城市，金德相胜，人皆仰望。说刘备啊，没得你诸葛亮的时候，人家坐镇徐州，汝南好几万兵，人不是没地盘，没见你诸葛亮呢，尚且纵横寰宇，隔据城市。徐州多大地盘啊？您现在上徐州溜达溜达看看，徐州了得吗？刘关张地形坐镇徐州，汝南刘辟公都把几万大兵都给刘备了，尚且纵横寰宇，隔据城市，金德相胜，人皆仰望。今天现在刘备三顾茅庐把您给请出来了，大家伙儿人都看着，哎呦，原来还能隔据城市呢，那现在得着诸葛亮更了不得了，人皆仰望。虽三尺同盟，亦为彪虎生翳。三尺同盟就这小孩儿啊，三尺，反正也有大人，像何云伟啊。三尺同盟，亦为彪虎生翳，认为刘备是彪虎，长出翅膀来了，可以飞了哈，彪虎生翳，那就说明刘备很强大了。朝廷旧臣将见汉室复兴，曹氏既灭矣。小孩都知道，诸葛亮一保刘备啊，汉室天下就复兴了，汉献帝也活了啊，曹操就被灭了。这连小孩都这么想， 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以为佛高天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整民于毁水火之中，挫天下于任期之上，在此时也。说朝廷的旧臣有好多人辞官不做了，汉朝之臣我不愿保曹操，我家里忍了，闷得密了，是吧？朝廷旧臣山林的隐士，在山林隐士有本事的，我不当官，我现在没看清楚我应该保谁，曹操是奸臣，我在这山旮旯里忍着。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把眼睛擦干净了，看着以为佛高天之云翳，以为雾霾没了，无色锦包撤除了啊，仰日月之光辉，雾霾没了就看见光辉了，整民于水火之中，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把他给救出来，挫天下于任期之上，挫就是条理啊。那么在炕头上就能把国家大事办好了，挫天下于任期之上，在卧室里这些事儿都解决了。朝廷旧臣山林隐士都这么看，认为你诸葛亮那么一出来啊，你看这词儿多好听啊，仰日月之光辉，拭目而待，整民于回水火之中，挫天下于任期之上，在此时也。大家伙都能盼着啊，把诸葛亮捧着云眼这么高，了不得了。且刘豫州和先生自归豫州之后，这是刘备没得您钱，纵横寰宇，隔几城市得着您，人间仰望全都这瞧着，看见您光辉一显要灭曹操了。何先生自归豫州，曹操一来，啪一扔甲不要了，弃甲抛戈，嘡啷啷戈一扔，弃甲抛戈，望风而撒，撒腿就跑啊！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到刘表这墓这儿了。你不是答应人刘表了吗？好好保着俩侄子坐镇荆襄，保护荆襄的百姓，没得说了吧？上不能保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抚顾自己弃疆土，带着老百姓跑啊，玩命的跑啊，日思十里不思继续江陵。好啊，乃七夕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无容身之地。刘关张弟兄有了你诸葛亮了，气得心也走了樊城，拜了当阳奔了下口。到大公子刘琦这儿得了，大公子刘琦侄儿，我就得指着您了，是吧？指着大侄儿了啊！这指着大侄儿也得，还就不错，还有点江夏郡的意思。那么江夏郡谁给出的主意呢？诸葛亮。如果说公子刘琦三求计，没有这段书，诸葛亮不给他出主意，不到江夏郡；说张昭不给出主意，大将甘宁甘兴霸不撤走，没有这下口，没有江夏郡，刘备都没地儿去，所以呢就指这大侄儿了啊。说既然是这样，七夕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您在下口找大侄儿这儿围着来了，是吧？再说您也没有一万美金，还不如连丽荣的，是吧？连丽荣还能有这一万美金呢，您到这儿围着来了，管仲愿意果如是乎？管仲就这样啊，乐毅就这样啊，迂直之言，幸勿见怪。我寒碜你，你不是说你比成管仲乐毅吗？管仲乐毅就这样啊，管仲乐毅就在人家翅膀底下威着。所以说呢，张昭张子布这一番话呢并不是胡说，张昭张子布说这一段话是摆事实讲道理，我拿事实说你，事实胜于雄辩，说胡说八道不行。确实是刘备刘玄德在没得诸葛亮之前纵横寰宇割据城市啊，现在得了诸葛亮大家伙儿都瞧着呢，没想到你们七夕走啊，拜朝党阳奔下口，无容身之地啊，现在您怎么办呢？管仲乐毅就这样啊。大家伙一听，对呀，还什么张昭张子布，问的对，管仲都这样还执政四十年呢，四十年也办不到啊。乐毅带着大兵五国人马打齐国，办得到吗？含着他，大家伙现在不看张昭了，这么看诸葛亮。我看见诸葛亮怎么说，诸葛亮心里不是不想，张昭文第二番话的时候，诸葛亮就琢磨，张昭是孙权手下第一谋士，如果说我要说不过张昭，我就没法说动孙权，我说不动孙权，孙刘两家就不能联合破曹，孙刘两家不能联合破曹，就不能战胜曹操83万人马。所以他对待张昭张子布的疑问，他一答 有攻有守，我必须把张昭说败了。那么听张昭的话，张昭也确实很有道理，诸葛亮确实是保了刘备之后，曹操大兵一来，弃甲包袱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下不能安寿民，齐心一走，反正白当阳奔下库，说得有理有利有节，我看你诸葛亮如何答复。诸葛亮看了看，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孔明哑然而笑也，哑然，哑，哑巴的哑，不能出声，哑然而笑，要哑然发笑呢，就忍不住的出声了，嘿嘿，啊，就这么弄啊，而且呢出点声，哑然而笑，基本上不出声，摇脑袋，也不值得我一笑。那大家伙听着张昭说完了，就得看着诸葛亮说什么了。诸葛亮看了看在座的各位谋士，又看了看鲁肃鲁子敬，鲁肃鲁子敬心说，张昭你可够可以的，你53了，你还是年轻人，有你这么噎人的吗？你要把诸葛亮气走了，也就诸葛亮有文化有涵养，如果诸葛亮没有涵养，啪一给你瞪眼，张昭你在这胡说八道说什么呀？俩人一打起来，孙刘两家联合破曹也破不了了。鲁肃鲁子敬着急想过去救救张昭，又不合适，寡妇俩一看诸葛亮，诸葛亮手拿羽扇轻轻这么一摇，跟没事似的，嘿，这人怎么这么有涵养啊？他哪知道啊，诸葛亮，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怎么知道的？掐诀念咒，不是，诸葛亮学习。诸葛亮在魏到江夏的时候，到了江夏以后，每天都在研究孙权手下的人，他哥哥就在孙权手下当募兵，所以诸葛亮心有成竹，子不鹏飞万里，骑志取群鸟能食哉，就这一句话，大家伙儿唱，也不是有这么一位出了样就出了地下去了。诸葛亮这话太损了，鹏飞万里，骑志取群鸟能食哉，我是大鹏金翅鸟，你不是问我吗？我能比管仲乐毅吗？现在在江夏军翅膀底下威着，我是大鹏金翅鸟，鹏飞万里，旗帜起群鸟能食哉，大鹏金翅鸟鹏飞万里，它干嘛去？不是一般小鸟能知道的，那黄巧吱吱吱吱吱吱吱奔着步奔奔奔一奔木头，它能琢磨大鹏金翅鸟干什么吗？我的志向旗帜起群鸟能食哉，你们这帮人都是群鸟。陆绩看了看我什么鸟啊，薛嵩看了看我什么鸟，大家伙想问张昭我们都什么鸟、啊、诸葛亮这口气好大了，鹏飞万里，旗帜起，群鸟能食哉，譬如人斩长柯，当先用糜竺一饮之，何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然后以肉食补之，猛食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得气脉和缓，欲求安保，成为难矣。诸葛亮何言答对，舌战群儒，重要书目，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感觉你真的存在我